切，北京啲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Kathy。 好，这个高考终于结束了，现在大家不知道都在干什么呢。好，这件事情几乎是每年我们都可以有一个之前的媒体预测在高考中一定会发生的这么几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有人没有带准考证，然后这个交警带着一路闯红灯，好，最后送到了考场，当然呢也有可能是因为睡过头了迟到了，长跪在这个 高考考场门口，最后还是很悲催的没有进到考场。那或者呢又是发生了这个年年都会有的，比如说高龄的老爷爷老奶奶这个高考连年参加但连年都考不中今年照样还是出现了。然后呢当然最后一条就是大家像我们这样的最后来吐槽一下，高考每年的新闻就是那么几件，但是一年一度的都要来这么一回。我们昨天也在说好像很多人像这个我们现在感觉高考一年一度每年都来一遍好像有点疲劳了，但是我后来一想其实对于参加高考的朋友来说，那这个咱们当年当然也是有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哈，这是大部分人一生当中重要的一件事情，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肯定也是不是完全这个微不足道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大部分人一生经历一次啊。因此呢在一年当中你说有这么一天我们花出来好来这个回顾一下在这生命中的重要一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还是有意义。 对，你想想你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帮助这个全国千千万万的考生要吐露一下他们的心声 是这个。 在今年高考之后就网上有一篇旧文就被翻出来，是这个莫言送女高考记。其实我们都已经是就是经历高考之后很多年有七八年了吧。但是当你在看到莫言送女高考记里面他提到说他去送他女儿去高考的时候呢，他这个女儿在考完化学当天晚上的时候就想起来一件小事是什么呢，他在这个试卷上面有一个原味溶解这四个字，那他当时他以为是卷子印错了，他就把这个未来的未改成了来字，然后呢他其实就铅笔在旁边小小的写了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细节。但是他当天晚上回去就非常纠结的是，老师说了如果在考卷上做任何记号是以零分计算的，就是这一件小是让这个孩子整天晚上都睡不着，然后哭然后给老师打电话家里人都劝他都劝不动。就是你现在会觉得是非常荒谬的，但是想想我们在那个时候真的是老师说什么都是天，然后这些事情你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极度紧绷的情况下，任何一点小小的可能性都会让你的精神很崩溃。 是啊，这个几天对于很多人来说，所以你可以理解很多的高考的结束之后学生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因为感觉好像是发泄式的一种表现哈，不管是烧书还是这种集体的狂欢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动作。当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现在还不是一个完全解脱的一个状态，你现在只是考试考完了，接下来还等着出分呢，出分可能是一个更纠结的一个过程，还有说这个六月考学生哈，七月考家长，那接下来这个家长我估计现在该这个打听的打听，跑关系的跑关系，送礼的送礼，然后这个打孩子的打孩子。 这个高考完之后真的是很炼狱的几天，我觉得到这个报志愿之间 我觉得这也是变成了现在中国人的这么一个集体记忆哈。这个一说到高考基本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 都有一把血泪史要说， 都有一点共鸣你比如说这个我自己我没有经历过高考，但是我也经历过高考之前的前面的那个过程所以我可以就是我现在回想哈，就是你在准备高考的那段时间你还是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忐忑的，你现在回想看来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绪，你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就会这么想 是 但是身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周围的人都跟你抱着同样的情绪，就好像是被关在这个养鸡场里面那个鸡笼里面的一只鸡你感觉你是脑袋是可以自由乱动，其实你不过就是数万只鸡当中的小小一只。 对，你现在再回过头去看 当时高考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些心态也好，或者说你把高考看得那么重也好，你会觉得、为什么我当时那么一根筋呢？为什么我看的世界这么狭隘呢？可是当你在那个环境下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被那个潮流推着走，你周围、社会，然后家长、学校全部都给你的是同一个答案。 反而学生在高考这一波当中，学生看上去是高考的主角，但是其实很多人的这个看来，学生只是高考这一波大潮当中的一片小小的木舟，他根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前进的方向，只不过是被社会大潮这个推着飘来飘去。这我想到前两天看的这个新京报写的这篇报道，这个安徽六安的这个毛坦厂，号称亚洲最大的高考工程。哎，这件事情很有意思，舌尖上的中国这么一个美食节目，让这个毛坦厂中学因为他的这个高考的这个技能啊，得到了一个重点的一个关注哈。当然舌尖上的中国我那集没仔细 看， 应该是讲妈妈给他送盒饭。 对，因为他是讲的是日常的三餐嘛。然后呢他讲了这个毛坦厂中学，我当时看到这个情景，我觉得跟基本上可能县城的中学是差不多的。但他里面有一句是介绍这个情况，是说他里面有90多个班，然后每个班有100多个学生。然后当时在我脑中算完这个 场90多个班，9000多人。 对，当时在我脑中算完这个算数之后，他妈妈给他做什么美食我都已经不记得了。我就在想，天哪，9000多个人的中学是什么？ 对，你就想象9000多个人一块吃饭，这也是一块 感觉是半个富士康小半个富士康 真的是哈。这个安徽六安的这个毛坦厂中学在新京报呢这两天有一个专题啊，就是讲这个中学。哇，这个是真的是令人唏嘘。你就光说吃饭，当然他这次没有给出说这个做的饭有多好吃，但是就是说这个下课了以后啊，这个家长，因为家长都是常年陪读的，就住在学校周边的这个出租房，然后呢家长就中午来送饭，送饭，然后我看的那个照片都是站在路边吃。 是啊，没错，因为时间你连吃饭的时间都是要严格计算好的。可能 他大概中午是连上午饭带午休大约是一个半小时，我看他那个早上大概五点半6点钟就开始， 一天的行程我看 一天要一直到对10:50他下课，然后回去以后往往大部分学生还会要自习一下，所以说他基本上是这个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要辛苦哈。他吃饭的时间更加 家长更辛苦。 那当然，这个哎呦，我其中有看的真是令人感觉到很心酸。一个外婆奶奶拿着一个饭盒就站着，然后那个这个孙子吧应该是在那儿吃饭，然后这个外婆拖着这个饭盒就等着他夹菜，然后这个急切的眼神啊望着他这个吃饭。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是你看到虽然让人觉得很心酸，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个高考的这事儿吧，你短期之内还是必须得有，甚至说是你离开了他的话呢其实还不行。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会说高考不公平啊，或者这样那样，可是如果没有高考， 相对来说 你还有一个更公平的制度嘛。其实高考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比较，我觉得算是还算 OK 的一个选拔制度，就是你基本上看到 至少跟其他的事情比起来的话， 对对对，你不管是什么就业调查啊什么的，或者也好，你可以看到各个大学的毕业生，我们不能看那些，当然是说，比方说什么中途辍学，或者说甚至没有念过大学小学毕业，然后就几千万，那是我觉得那个是极为特例的。我们只是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其实你的高考跟你的个人今后的一个事业的发展或者是什么也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 关 系的。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读什么大学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你放在一个人的这个一辈子当中来讲的话呢，那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当然它是有它的重要性在里面。 对， 好，这个高考的这个事情，我是觉得看到这个毛坦厂中学他也很直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他也很明白。比如说这个记者去问这个学生啊，你最近这个跟他聊聊一些时事啊新闻啊什么东西的， 完全不知道。 学生说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啊，甚至老师会说你不要去碰这种时政的这种问题，你会惹麻烦的，那反正教科书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答嘛，反正一切其实你想来也很简单，就是一切以拿高分为目标。 对啊，没错， 对吧，你这里面不涉及到任何的你自己需要做的不价值判断也好，或者说思辨的过程也好，其实是很简单。 对， 就好像我一再次想到，就是像这个养鸡场里的一只鸡，你就每天站在那儿，灯开了你就吃， 吃了然后你就长胖，长胖了21天之后你就死了。 对，你那个时候我觉得高考给人的一个感觉最不好的地方我觉得甚至是在很多人他的一切的目的、或者说我终极的目标就是分数了、而甚至我有没有吸收到知识都变成了一个其次。 我个人不觉得这里面存在任何知识的含量。 你因为是文科生的原因吧，我觉得理科生还是有的。就是这些基本的物理化学还是有的。 好，这个毛坦厂中学的这个墙上哈板报里面写的也很直白，要是没有高考你怎么跟富二代竞争呢？很多朋友也在这，我相信都是有一些社会经验的朋友在高考前夕这个去慰勉这些莘莘学子，说这恐怕是你人生当中以后除了就是唯一一次 改变命运的机会， 唯一一次不用刷脸而是刷脑的这么一次机会了。 okay, 很多人说那其实啊不管，当然有些人出来泼冷水说你这个即便是这次刷这个通过了，今后呢大部分的时间你还是需要刷脸或者说靠这个其他的一些事情来获得啊所谓社会上的这些成功了。那当然是我觉得是很现实的一个判断，听上去有点暗黑哈，但是怎么说呢，对于这些考生来说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所以你看这些很多大部分的学生家长都意识到这个考试它有它的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它是恐怕是最不坏的这么一个选择。 我记得这个有一条，因为每年高考都会出来很多这种奇葩的趣闻嘛，今年也有一条是有一个学校高考的考场门口有一个男生呢就开着一辆豪车，然后上面就打着一个标语，就是说谁谁谁等你高考完了 我来娶你， 我们就娶你，我们就结婚吧。 高考完了他到结婚年龄了， 当然是没到。然后呢，所以就是大家纷纷在底下评论啊，就说现在就是安慰你的一句话，就是高考没考好不重要，长得漂亮才是一辈子。所以真 的 是 好，这个这两天又是除了高考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大学生毕业。其实我很好奇哈，这个咱们如果现在能够找到一位今年毕业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啊，不管有没有找到工作，他这个来回顾一下他当初这个高考的时候这个情景哈，现在来看这一切到底有没有意义哈。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有没有意义其实非常非常的次要，关键是你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这恐怕就是高考的目前的这么一个现状。当然我们说很多高考的新闻是预见得到的，也有一些预见不到的。比如说呢，你如果要让一条高考的考，要让一位高考的考生上到人民日报的头版，哈，这个就是不能够预见得到的。用这个咱们徐达内老师这个媒体札记的话来说，这是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今年啊，小概率事件也发生了这么一件，哈，就是有江西的这么一位考生，在这个去考场的考试之前，哈，考试之前见义勇为，哈，在车上与歹徒搏斗。那么关于他的当然他就没有赶上高考了，那关于他后面的这些这个怎么样社会怎么样来对待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引发了讨论，我们待会儿来说。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九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好，在江西哈、就有那么两位少年在去考场的路上呢，坐在这个大巴上面，突然啊，就是发现背后有一个这个凶徒拔出一把刀，在车上乱砍啊。其中一位这个同学是被砍到了以后才反应过来，然后这个情景确实让很多人都是这个措手不及。结果呢，这个有他们两位同学非常的镇定，哈，这个是把他的这个歹徒砍刀夺下之后呢，还将他压在了车上啊，最终是制服，当然是被砍伤，所以说住院，最后也没能够赶上高考。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他发生了这样的节点，而且这个事件啊，这个在公共场所无差别的伤人事件，让大家觉得好像跟之前的这种暴力事件有点类似，让有一种很恐怖的一种情绪。那这两位少年在这样紧要的时刻啊，出来这个见义勇为啊，这个是真正的见义勇为。那当然是这个在社会哈、激起了一片叫好之声。我看这个国家教育部还专门委托江西省教育厅哈、 专门对这两位同学进行了先是进行了看望和慰问哈，并表示呢，如果说这个接下来恢复了，先让他们好好的先这个养伤，那么接下来呢可以安排单独的考试。那么其他的大学呢也是纷纷抛出了橄榄枝，我看到说这个南昌大学，江西的这个南昌大学是表示愿意接收这两名同学，没有说有什么条件哈。那还有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呢是说如果说能够考到一本线的话，清华就收。那还有这个澳门大学，这个澳门科技大学，应该是澳门科技大学，这两天也说哈，说愿意接受这两位同学。好，这个如果说是澳门科技大学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奖学金，我估计。 对对，一般因为澳门这边澳门大学还有澳门科技大学。一直以来他们为了比较多的吸引优秀的学生，以前是为了跟香港这边的大学 竞争、 他们其实提供的奖学金是比香港这边更加的吸引人 的。哎，所以你看这两位这个少年哈，说不定这个命运一小小的这个改变。那当然了，你不能够说他只是为了要这个优待才做出这样的选择，我相信这在这个一瞬间哈，这个可能是人的这个一个本能的一个考虑。但是好，对于这样的这个考生啊，当然没有人会否认他们做了好事儿，但是应该得到一个怎么样的待遇啊，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哈。比如说在这个钱江晚报，在当事发之后呢，钱江晚报就说啊，他说这个道德情操的评价何以不能够制度化，他说夺刀考生恰恰在提醒我们，道德情操的评价何以不能制度化，或者说素质教育何以不能制度化。如果不是一考定终身，一年可以多次高考的话，何必需要补考？那么如果高校又是能够自主招生的话，道德素质自然就可以纳入面试环节，这就根本没有今天这个所谓的要特殊待遇啊，这就变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就会由高校自己去解决，就跟你这个教育部啊，或者说当地的教育厅啊，你只要安排他们能够顺利的走这个招生的这个流程就可以了。那具体他们去什么学校，其实根本不需要你来操心。 但是我觉得这种提法其实也是你可能是想到了其一，没有想到其二、其三。包括说像自主招生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初衷设立它的初衷是希望可以让这个招生的途径多元化， 是， 然后招到一些真的是可能偏科或者是怎样的学生。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自主招生实际上是带来了更多的漏洞，让这整个制度变得不公平了。比方说之前人大的这个招生办主任的这个受贿事件，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你可能去设计一个新的制度是为了让这个高考好像是更公平，结果却造成了更多的这个寻租的机会。那我觉得像这次这个江西考生夺刀救人的这个事儿，因为夺刀救人现在也变成了是这个一个高考的热词了。他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平时，就不是在高考这样一个紧张的时间点的话，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讨论是集中在第一，就是因为我们每当出现有这种学生救人的事情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要先考虑你的能力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第二的话，就是还有一个讨论是为什么车上那么多人，偏偏只有这两个男生才出手相助了。但结果因为是在高考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所以所有的讨论都变成了对他们道德的一个大肆赞扬。 哎，好，还在另外的有一个地方，有一名考生呢，他应该是在高考之前哈，涉嫌呢是这个猥亵妇女。猥亵妇女呢，这个被当地的这个公安就是有一个拘捕，然后甚至还可能引发一个检察机关的起诉。但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报道呢，说是当地据说因为高考考生的这么一个身份，又考虑到他已经向这个受害人道歉，并且取得了谅解，最后呢决定是免于起诉和追究，这个也引发了不少的这个怀疑的声音哈。当然高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也不能够没有原则的 变成了我高考我有理 就变成我高考我最大。 对， 好，这个好像稍微有一点过分，但是我相信这里面恐怕还有一些别的情节，比如说他本身啊这样的情节是不是够得上你起诉追究的这么一个程度，恐怕也是值得这个讨论的一件事情。但是开始刚刚说到这个关于自主招生的这个讨论哈，自主招生这个其实每年都在说。我还有一点印象，就是我在那个高中毕业的那会儿呢，就开始了解一些自主招生的情况。那个时候你感觉自主招生对于可能你要比如说上了一本线之后，你在比如说你在一个 一般的重点大学和北大清华之间，可能你自主招生是有用的，但是差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大概就是我听到的最多的也就是加十分嘛，加十分，当然这十分在很多地方是可能好几千几万人哈，但是不是很多啊，不是那么的多，但是这两年的自主招生呢，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你真的要往里面琢磨呢，可以操作的空间非常大。就比如说怎么样看出这个操作空间大呢，那当然我自己也是没有操作过，不太了解，但是 你干嘛要强调， 哎，对，我就说我只能够从别的事情来判断，比如说怎么呢，人民大学刚才凯子也说了，这个招生处的这个处长啊，哎，这位蔡荣生哈，蔡荣生的这个贪腐案，蔡荣生的贪腐案呢，就是说基本上是明码标价的，大概呢就是说你要一个人加分的这十万起步，十万起步，那这个里面我就没有不知道你这十万是加一分呢，还是加十分呢，还是加怎么分，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门道，除了你自主招生加分之外，还其他各类的这个特长，啊，什么体育特长、艺术特长、 奶茶妹妹、 航模特长等等，很多闻所未闻的，还有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加分。 少数民族加分是 少数民族加分，我估计 我们认了 啊，对对，我们就认了哈。但是 包括奥赛，我觉得也是可以认的，因为这是他的一个才能，或者说是一个人家的一个专长， 所以你不能够认的就是艺术和体育。 艺术跟体育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是 OK， 但是因为我们其实从小到大都看到很多人是他是临阵抱佛脚的，就突然冒出来的，甚至有一些人，你因为我们是文科生嘛，竟然有一些同学突然冒出来有这个创新级的科技的级等奖，然后就加了五分十分，你当时就很震惊 啊，这个是。但是我看到蔡荣生的这个贪污受贿的这样一些情节哈，包括说有这个人大的官员坐过他的这个车哈，说他这个待遇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在北京是坐一个武警牌照的奥迪 A6 车，好，这个武警牌照的车不是谁都能挂的，咱们成龙大哥也只是挂一个军牌， 估计是这个有这个上给他上油的家长吧， 啊，对，所以就看哈，这样的要害部门，小小的一个大学招生，也不能够说小小的了，也就是一个人， 因为其实你要得罪所有人大的同学了， 这个大学人大招生处的处长哈那么的厉害，这说明这里面真的是有利可图。那因此来看来呢，如果要把这个高考的，如果说全面的像我们很多人呼吁的那样，比如说像先进的经验美国那样一年考好多次大学自主招生，哎呀，这下更加乱套了，这下的话这些农村的学子，那这些可能你经济实力社会资源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学子，他更加是要被挤下去了，所以说现在想来咱们有这个高考还是很多人说还是一条基本的保障。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美国的高考，大家言必提美国高考，觉得美国这个高考多么的公平，实际上是这样吗？也不是啊，对，而且实际上美国的一些很好的学校它的学费是非常贵的， 对对对对， 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公平吗？你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 对对，当然这个各自有各自的这个麻烦哈。咱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学习先进经验的时候，经常会说啊，这个美国这个考试啊，综合考量一年多次，然后也没有学的那么累，然后学生呢这个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发展。那当然这个人家有人家自己的麻烦，比如说一个很大的麻烦，刚开始说了，现在你就看，我就这么一个逻辑，既然都觉得美国高考好，那为什么都不到美国去高考？很简单，因为钱的问题，这个美国大学的这个学费啊，如果是本科读下来的话，如果在没有奖学金的情况下，哇，连吃带住带什么机票的话，这没有人民币100万基本上是搞不定的。 但实际上现在已经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家长，就是有条件能力所及范围内的，都选择让自己的孩子直接去美国了， 是，这就变成了另外的一种就是说面对中国的这种高考政策，那有的人可以走门路，你采取一些所谓非法的，也就是不正当的一些竞争，那你出国把孩子直接送出国到别的地方去上大学，这个可能是一种正当的竞争的形式。因此在现在讨论高考的时候，比如说看到我们说毛坦厂中学这样的学生，你更多的感觉说高考对于什么样的中国考生来说有意义呢？可能对于就是一般普通阶层的，比如说社会基层的，或者说一般普通家庭的这样的孩子来说，他还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稍微有一点能力的，现在基本上你不能够说已经这样做，但是 肯定都考虑过这个选项，就是出国去读书。 你要其实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个我们现在整个的资源配置算是公平的，就是如果你有钱你就选择出去，那你可能让出来更多国内的学位去给那些比方说是在城镇乡村需要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的。 哎， 你这样会觉得这个资源配置还是合理的。 咱们这个还是一个市场 对 市场配置的一个结果，咱们有这个还是有充分的自由，这个是消费的自由，就是说你有钱的话，基本上你要干什么都行。好，那当然了，还有高考的另外一个跑不了的话题，就是各地的这个高考的作文的题目。因为说实话，这个数学啊、化学的这个题目，咱们也不太好点评。 普通人，特别是这个各种喷子呀、公知啊， 对对对，咱们比较容易喷的呢，就是喷这个高考的作文的考题啊，作文的考题啊，待会儿我们来说一下。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这个全国各地的高考，好，这个都有什么样的考题啊？比如说这个今年，让人比较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北京的这个考题，叫做老规矩哈。老规矩是怎么说的呢？说北京过去有许多老规矩，比如说出门回家要跟长辈打招呼啊，吃菜不许满盘子乱挑，不许管闲事，哈，笑不露齿，话不高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做客时不许随便动主人家的东西，忠厚传家，勤俭持家等，这些从小就被要求遵守的准则，点点滴滴影响了一辈辈的北京人，事意时宜，这些老规矩渐渐被人淡忘了啊！不久前网友把一些老规矩重新整理出来贴在网上，引发热议，那老规矩被重新提起并受到关注，这种现象引发了你哪些思考？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文体不限，不少于700字。好，这个是北京今年的这个老规矩的这么一个考题。这个很多在做这个点评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哈，以北京的这个老规矩为例，是今年的这个大部分高考作文题的一个思路呢，它强调一个叫做这当然不是我的话啊，这个来自冉云飞的这一篇分析文章，他说这个强调一种二元对立，就是北京的老规矩就是新和旧的一种对立，包括广东的这个高考作文题强调这个，一个是数码相机，一个是老式的这个胶片机啊，这两者之间也是一个新旧的一个对立。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应该是上海的穿越沙漠和自由哈、啊、就是说你在沙漠中好像自由好像是无边无际的，其实呢你也是有一定边界的， 因为你必须要穿越这片沙漠， 因为你必须要穿越、 这个、非常绕 对，好，这样呢也是强调一个二元的一个对立的一个矛盾。那么哎，好像如果今这么一总结呢，我觉得哎，真是哈，大部分的咱们现在拿到的这个作文题，它会设定一个两难的一个情景，比如说你是要往左走呢，还是往右走呢？哈，你要会为什么要这样？这变成了一个固定的一个。 但我觉得这个不算是新鲜吧，因为好像从很早以前，就我们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写作文的时候，老师就会不管他题。 你妈妈和你老婆掉水里了，你救哪一个？ 也没有这么低级了，只不过是老师会像这种作文题教你怎么写。写的时候老师都会强调说你这个一定要用辩证的思维去写呀、 哎、 然后你就算是写了好多段正面的，你也要有一个去补充说明的这个反面的这一段呢、啊、 嗯， 我觉得以前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教育。 好，但是呢有人也批评说这个呢，你说好听的是辩证正面、但是你这是非常机械的辩证，你说白了就是说车轱辘话。 对，没错。但是 你左来一下右来一下，最后什么都没有。 你想啊，现在这个高考是为了找工作最好的工作是什么呢？公务员，公务员需要的素质是什么呢？说车轱辘话。 所以这个是培养你的一个必经道路，高考已经先检验你了 啊。这个就是你这么一说，还真咱们要又好又快，又快又好， 对 啊，这个确实跟咱们的很多官方的一些这个语文的思路确实有点像，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新意的。比如说呢，如果你去比较。在早年的这个高考啊，不管是在文革之前的，还是在恢复高考之后的呢，那个时候的这个高考作文，恐怕你放到今天来说，那简直就是不忍直视啊！就是大部分是以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的形式啊，或者说这个以政治口号的这个形式，来写的文章。那跟这些内容比起来，必须得说咱们现在这个高考。作文题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哈，至少他说的是人话。那很多人说这个高考考题呢，有存不存在押题这样的一个事情？比如说那个著名的影星钟汉良啊，钟汉良号称是高考押题王，怎么说呢？他很长时间没有发微博，但隔了四个多月，突然在高考的前一天发了一条微博，说我好长时间没有用这个老相机拍照了，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个数码相机在拍照哈，我今天用了一下这个老相机哈，觉得这个感觉特别牛逼啊，这样的一个说法。结果第二天呢，发现广东的高考呢就考了一个数码相机和新相机和老相机的这么一个对比，很多人啊纷纷称赞说钟汉良这个真是神预言啊，押题押对了。这当然是一种调侃，但也有人说，其实最好的作文题呢，就是说你押对了、押中了也没有关系，就是说你不怕押题的题目才是最好的作文题啊。这个我是同意的，就是说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准备，就是体现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水平。你看到这题，每个人都能够写，又能够体现每个人不同的能力。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个好的作文题，你甚至在高考前就公布了都无所谓，因为实际上， 对啊， 因为实际上你本来作文就是一个非常主观评价的一个东西。 啊， 当然，你现在不公布是为了怕有作弊嘛。 啊， 就是如果说你能保证， 抄一篇， 对，你能保证这个都是自己写的话，实际上你只要是在这道题里面最好的去发挥你的水平。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写作实际上你是会反复修改的 啊，对对 对，所以我其实如果说我单独有一个作文考试是抛开这个语文考试以外的，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只要在这篇文章里面把我的思想，把我的最好的语文水平拿出来就可以了。 嗯， 我觉得这个因为评判标准是多样的嘛，如果说这个可能说你这个人就是很极端的，我就是正面的，但是我把我的论述写的是很严谨，然后呢，我的整个的论据也都很充分的话，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那另外一个人他是反面，但他也写得很好。我觉得从作文的角度来判断，这是因为我们如果说文艺界要求百花齐放的话，你这个是应该是现在可以被允许和鼓励的事情。 还有另外的一个哈，我是注意到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关于作文的要求当中哈，大部分呢都说要这个文体是没有限制，但是好像我基本上都说文体不限，但是 不能诗歌。 很多人不能很多写明了说是不限制诗歌，但是有一些呢说文体不限，但是我估计很少会有人真的写诗歌，因为写以诗歌的形式写高考作文恐怕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一种形式。 是因为我诗歌像以前经常有这种满分作文是我们看到是诗歌的，但其实这种你不能给绝大多数参加高考的学生去参考了。 对对对， 因为你不是人人都能写得出来诗歌的嘛。再一个，我觉得诗歌后来有一个风险是变成，因为有很多人在借着高考写藏头诗，然后骂高考的。但是那些可能有一部分是网上段子手杜撰的了，但是我觉得也存在这种风险吧。 这关键我觉得高考作文最大的一个就考生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在老师能够识别到的范围之内，让他觉得你写到了一篇好文章。我相信真正的你让这个大作家，你说莫言来写篇高考作文的话，未必能够得高分，因为这个老师的实力、老师的水平不如他，你 对 根本没有办法欣赏他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文笔。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技术的一个活，你要先识别了说老师能够理解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在这个程度里面，我取你的一个上限。 这个老师的评判标准还不一样，你可能 A 老师打分跟 B 老师打分会差很多。 嗯啊，所以这个说白了就是说高考作文呢，其实跟你这个就是说体现基本的一些语文的水平，比如说这个遣词造句，行文是不是 流 畅 字写的怎么样啊， 标点符号使用 正确，对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基本的。但是呢，你要说高考作文高分作文就是意味着你就是文学文艺的水平有多么好，这恐怕也是很难的这么一件事情哈。那这个当然也有人说了，这个高考作文出题的这两年呢，已经开始是从最早的这个东方的这个咱们传统的一些内容，现在往一些西方的成功学励志的这些经典，比如说你说这个两个人过桥啊，这个面对面过桥，然后说这个最后选择的是过的是相互拥抱，然后转了一下身就过去了。这个其实我看好眼熟啊，我怎么一想就觉得是读者知音体这种西方心灵鸡汤的这个 强调双赢 的这种成功学的著作啊。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嗅到这个苗头，接下来把这个成功学和什么高考的命题作文练习可以给它结合一下，这个恐怕是接下来的这么一个趋势了。好，这个稍事休息，咱们今天说这个高考。好了，这个说完考试的这么一件事了呢，接下来恐怕就是一个要上大学了。那么在中国，接下来今年又是一个，你就想，我看到这么多高考的考生900多万嘛， 嗯， 四年之后就是900多万的毕业生啊，这个毕业生你究竟接下来该怎么办啊？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咱们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U Radio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在高考结束了之后，那很多人就会比较说，那你接下来进入不同的这个大学哈，不管是国内的大学还是出国念大学，或者在这个大学里面都念什么样不同的这个科目，乃至不同的这个地方啊，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差别。我这里看到一篇文章呢，来自于这个腾讯大家李淼的这么一篇文章啊。李淼呢本身是一位这个科学家，是一位物理的教授，那么他就提到说哈，现在在中国民间啊，这个盛行一种什么呢，叫做民科和民哲，民间科学和民间哲学， 二手的科学家 也不能够说二手，他们都是一手的，都是自学成才。那比如说这个之前咱们有看到什么哪儿的农民哈，自己造出了一个飞机，或者说 旅行箱的 旅行箱变成小车哈，这个当然这个可能上升不到科学家的程度哈，发明家创造家的这样的这个程度，但是很多咱们也民间这个神人不少，比如之前网上的这个有一个是叫做刘忠敬哈，四川的一个号称历史的奇才，哇，说出一番这个理论来，把这个很多历史大家都震惊的说，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当然就赞叹他非常的博学。那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理论啊，民间的各种养生啊，或者说这种什么奇怪的神秘主义的这种跟这个炼丹的老道士这种方法差不多的哈，民间科学家也很多。但他普遍的一种心态呢，就是说对于所谓专家啊，专家或者说权威的一种蔑视哈，这个一说到专家，大家通常是觉得专家都是骗人的，这个专家都是因为收了钱之后呢，所以说你都是来忽悠老百姓的。而且往往对于专家说出的一些，如果说他违背了你的生活经验的话，比如说这个你觉得房价很贵，那么有一个经济学家说房价其实还不够贵，那你就是觉得这个专家脑子有问题。 对， 好，这个大家会用一种这个菜场买菜的一种判断去框定一些科学的一些内容。有的时候这个在李淼这篇文章看来，民科民哲民间科学家大行其道的这样的这个原因背后，就是因为中国大学内对于大家进行的这种科学的系统化的训练 太缺乏，就是说，就简而言之，就是说大学都没好好上，或者说就没有、 啊、 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所以说你才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出来。 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我觉得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上大学，包括说这个高，可能很多大学在这些年间都升了等级，那它就变成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学生的数量是多，但是我们大学现在变得更像是一个职业培训学校， 对对对对， 就是它其实在国外大学的一个概念，它很多时候它是有一个学术研究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那刚才我们说到，其实为什么专家出来说话总是大家有的时候会，就普通人都会觉得这个逻辑有点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因为你是专家而我觉得你知道比我多，我觉得我完全有资格跟你谈，跟你对话。 这是因为实际上可以说这个专家某些程度上他是不符合我们应该有的那个学术标准的，就包括说可能中国像评教授或者副教授的时候，他的一些要在什么什么专业杂志上面发表一个多少篇文章，但实际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学术的专业杂志它本身水平跟国际上的就有一定的差距，再加上又频频的爆出这种抄袭啊，但是他们也没有辨别出来，就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就导致我们集体的国民对这个国家的学术水平整体是有一个评价标准是有一个质疑的。 是哈，我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个高考制度是很有意思的，它就像这个气球的这个进气口啊，气球的进气口呢很窄，但是呢它后边呢就很宽了，你进了大学之后就很宽，关键呢 基本没什么人不会毕业，但是 对对对， 在美国尤其美国其实这个进去以后毕业也是一件大家要考虑的事情。 没错，很多比如说我们看有的时候美国大学评判的有一个指标就是你大学的毕业率能够达到多少，毕业率呢我想很多中国人想的说我要提高我的毕业率，我让大家都毕业不就提高毕业率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你如果执行严格的这个标准的话，你这个考试不过的话老师是没法让你过的，你说你得退学，你得留级，你得这个不及格，你就得这样，因为这个是大学它必然有的标准，不然的话呢这个大学恐怕也变得太廉价。但是在今天中国至少我身边的听众来说，不管你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你用功不用功，到最后都能够毕业，甚至你不想毕业，老师 都 想 学校都逼你毕业， 老这学校推着你，拜托你给我毕业吧，不然的话你影响 我们。因为 我们 的大学的一个评价标准已经不再是这个学校它在学术上做出了多少贡献，而是学校的就业率。你看到很多的家长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包括选择专业的时候，都会去考虑就业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这个研究机构啊，叫麦克斯研究院，他呢就组织并撰写了一个蓝皮书，就是大学生的就业蓝皮书。那我想可能又到了要报志愿的时候，很多时候有很多人当然是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理想，我就想学这个，就 但说实话这样的人挺少的， 对对，那大部分学生可能还是随波逐流的，这里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吧。它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呢，红牌专业就是大家尽量不要选的，就业很难的，生物科学与工程、法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为什么都生物有关的， 对，其实这个生物工程我感觉在很多国家都还是挺流行的一个专业， 一个尖端的吧， 对，然后动画其实以前也是热门专业，现在也是红牌专业了，然后美术学、艺术设计、体育教育都不行，还有这个绿牌专业就是就业前景特别好的，第一名的是什么呢，建筑学，对，所以大家努力的去当建筑师，然后把北京变成大实验场然后地质工程、矿物加工工程、采矿工程、油气储运工程，这 资源类的、 这个以前我们都管它叫艰苦专业，你上真的，你上这些专业还会给你 你要什么去矿井 呢， 去油田里边，还 每个月还给你多一些补助呢。然后我估计这几个可能是随着这个中石油、中石化带动的这个就业率比较好。然后车辆工程、城市规划、船舶与海洋工程，还有审计学 哈， 这是比较好的。 但我当然。大家刚才说的这些专业仅供参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基本的市场供求的一个问题，你好比今年这个专业就业率好，你大家一窝蜂都用过去了，人多了，那明年就业就不好了，这是，所以你不能够这个一棍子打死，只能够说这体现了比如说上一年的这个情况，体现一个专业，而且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就业不太好的生物工程，这里面可能他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就是说这专业比较难，你要最后能够学出来的人，学有所成的人不是特别容易，那么你自然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考虑哈，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东西真的是仅供参考。那我今天最后想说什么呢，就是毛坦厂的这个中学哈，我看到这个整个报道之后，我就有一个这么一个想法，这些我相信他们很多人都能够最后进到大学里面，他们进到大学里面会 怎么样呢？会变成怎么样呢？就是说那几个这个比如说讲两个女生考试之前为了祈求好运这个毛主席像一阶一阶的磕上去，这样的这个学生进了大学之后他没地儿给你磕头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我真的有点担心啊，这里面很多的这个同学最后进了大学之后他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身边接触过这样的，我自己的同学当中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说进了大学之后你就感觉整个人， 而且 这个就找不着北了。 对，因为你之前思想一直有一个支柱，就是我非常明确的目标， 我就一个目标，我每天就考试嘛。 对，但是完成这件事情之后，你再下一步呢？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大学，如果能做到一个目标，我觉得就够了，有一个作用就够了，就是他让学生认识到这个社会的多元性，其实可能就够了。 就是你至少懂得怎么样生活吧？ 对对对， 懂得怎么样， 而且你也懂得有不同的价值都是可以发光发热的。我觉得你懂得这些 价值，我觉得这个说的还比较高级了。关键是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包括在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方面能够有一些建立哈。我觉得这恐怕就是在大学首先要面对的任务，特别是经历了这么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后，我觉得人很容易产生一种失落的、空虚的一种情绪。 对你说的，这是进入大学之后，你想要是男生的大学毕业之后，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凤凰男 啊， 那是另外的一种我们要讨论的事情了。 好，这个凤凰男咱们就下次再说了。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再会了， 拜拜。